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随着中小学的开学，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不少孩子的家长在不停地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孩子。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的新书《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或许能够给惴惴不安的家长们指引一个方向。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是朱永新有关教育阅读的随笔集，其中有对传统教育的思考，对新教育的引领与展望，有对儿子的亲切引导，对老师的关怀爱护，更有精彩的阅读心得。教育是终身之事，生活常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阅读也是终身之事，生活常事。朱永新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教育与阅读，于人而言，师之则如井底之蛙，观天不过斗尺，视周不过半圆；得之如鸟之双翼，遨游太空，更能穿越千里，视通万里。即使暂时被乌云所遮挡，也终能穿透黑暗，见到光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嘉宾，共同和大家聊一聊朱永新的这本新书，以及有关教育、阅读和人生的话题。同时欢迎各位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这本书的名字叫《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朱永新是这样解释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它是一句诗里面的一句诗句，但是它背后有哲学，也就是说，看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应该对未来，是吧？对孩子，对自己，对教育应该充满信心。我想他主要还是给大家能够有一点阳光的感觉，特别是在当下这个社会普遍的一种焦虑啊，这样一种心态下，我觉得能够给大家一点阳光，一点信心。 朱永新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新教育的发起人。那到底什么叫做新教育呢？它和现行的这种教育的模式、思路、方法有怎样的不同呢？朱永新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做什么？教育为什么而存在？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为人的幸福而存在。幸福是人类的最高的目的。很多父母亲都不承认，我不是为了孩子的幸福。很多教育教师也都不承认，我们就是为了他的幸福，为了他的明天。所以很多人把幸福认为明天的幸福是幸福，今天的幸福不是幸福。其实我说幸福是一条长河。幸福是不能割离的，童年没有幸福，人生不会有幸福。所以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幸运的人是用童年来治愈一生，不幸的人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童年我们儿童成长的最关键的时候，我们要把幸福给他，让他能够享受学习的过程，享受他的家庭生活，享受他的校园生活，享受他跟小伙伴在一起的生活。那么这种幸福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记住的，无论是父母，无论是教师。当然仅仅有幸福还是不够的，或者说 真正的幸福从哪里来？我们为幸福又加了一个补充性的定义，叫完整。那么什么叫完整？当然身心灵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发展是完整。这种和谐的发展并不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平均的发展和全面的发展，那因为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用完整的评价孩子的时候，我们顾先生一直反对的这个评三好生，是吧？他就要求你这个都一样，其实每个孩子是不一样。所以最好的教育是应该帮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因此教育就要发现每个孩子他的独特性。好的教育不是用一个模式一个标准去评价所有的孩子，然后评出第一名第二名。好的教育是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第一名，让每个孩子他的潜能能够发挥，成为他自己。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幸福。因为教育的理念很多，主张也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理念就是所有的教育人，无论你是教师还是父母还是校长，记住这件事：第一，你的孩子幸福吗？你怎么把真正的让孩子一生能够幸福？第二，帮助每个孩子更好的成为他自己，发现他的闪光点，发现他的潜能，帮助他一起去寻找自我，然后实现自我，这是我们教育应该做的。如果这样来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每个孩子都是英雄，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他自己的人生。那其实人生本身它是一个过程，那我们用一个分数一张试卷来衡量孩子，来给他们打个高低上下，这种方法本来就是不对的。 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聂振宁是这样理解朱永新的新教育理念的。 而且新教育的理念特别了不起，就是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事实上幸福，我们的家长通常会觉得幸福就是玩，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求知是人的天性。所以小孩只要你让他自由自在的努力的自己成长，他就一定会有求知的欲望，他要读书。刚才顾先生特别讲了这个阅读的重要性。那么因此呢，他的幸福不仅仅是有游戏、有玩乐、有交友、有身心的自由的开放，但事实上他还有天性。而我们的教育有时候就抹杀掉了这种求知的天性，而只是要他记住那些对他来说不感兴趣的东西。当然不能够要所有人对一件事情都感兴趣，刚才所以用一种考试来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孩子呢，所以要有校园的阅读，因为阅读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他们能在阅读中找到最好的自己，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一点。当然各种各样的教育永远都要讨论，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那个集名叫做教育是最重要的武器。事实上教育也很可能是一个误伤孩子的武器，把孩子教蠢了，教傻了。因为我们从古人都有说过嘛，读死书死读书，如果老师带的这么搞，那就是最后读书死。教育的武器是强大的，是改变人的，改变社会，改变民族，改变国家的。但是这个教育必须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是科学的，符合人性的。 朱永新坦言，自己开始并没有出这样一本随笔集的想法，现在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这样的一本随笔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主要是源于朱永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的一次谈话。 其实我压根就没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出书，因为我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总是在学术出版社出教育的书。好几年以前张社长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他说永新你应该到我们文学社来出，我想我不够格嘛，是吧？因为像胡继台先生、像王某先生、像这个严俊明老师、像他们这些作家的事情。后来有朋友跟我说，他说永新你要去争取出，他说通过文学的这个力量去传播教育是最有效的。其实传播教育，你在教育出版社用学术的话语去说，可能受众很小，但是你用相对文学的语言去传播，可能对传播新教育的理念，可能对传播教育的思想可能更有好处。说了好几年，我终于这个动心了，也选了一些这样的文章。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 第一志愿就报的中文系，后来这个中文系没有录取，后来报的政治系，后来再转学教育。都年轻人都有个文学的梦想啊，都做个文学梦，所以这一次这本书出了也算圆了我一个小小的文学梦。但是我很清楚这本书不是文学作品，它还是一个教育作品，我自己把它定位成一个教育作品，是吧？以这样的定位让我心安，因为我离文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五个专辑，就是教育是最强有力的武器，把生命读成传奇大书，孩童是巨人，我们正在涨潮的海上和享受着教育的幸福。谈到这本书的结构，朱永新是这样说的。 这本书呢的确我在编的时候也是在用心的在想到底把什么样的这个作品收在这本书里面，又用什么样的一个文章能够传达这样一些思想，所以第一篇就选的主要是和人相关的内容。因为我觉得其实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那么有些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变成一部传奇，有的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一个平庸的故事，甚至于可能还是个事故。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从书里面写到的这些人身上，无论是那些伟大的人物还是那些平凡的人物，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我不可能像金明啊，像那文学家那样这个文学的笔法去记录他们，但是我是用心去走进他们，去感受他们，从一个教育学者的角度去看这些人，我想这个角度可能还不太一样，那么可能更多的是从他们身上能够汲取前行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在教育中用人来教育人是不够，用那些伟大人物的传记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一直认为人是需要榜样的激励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怎么写的，你既是你生命故事的作者，也是你生命故事的主人公。那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故事其实是你自己写出来的，那你怎么写其实是有生命原型的，那你像谁那样活着，你未来就会成为谁，你和谁一起同行，你就会成为谁。那所以我正在组织团队，就是好好的在研究，就是到底我们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体育人才，每个领域能不能遴选那些真正能够鼓舞我们年轻人成长的。那么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那现在大家读这个袁隆平，我们不能一下子一阵风一样就过去了。其实这些人物如果一旦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住在他的心灵里，他就会有一种永远前行的力量。那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寻找生命的原型，那我们的父母也应该给孩子共同去发现、去寻找属于他的原型。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所有的孩子都成为科学家。我在考虑我们要用一个多元的这个榜样的力量去教育我们的年轻人，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把写人放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面。 对于教育，对于教育改革，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是这样认为的。 教育里头的问题反映了社会的问题，教育里头的矛盾也反映了社会的矛盾。现在这是一个方面，高考嘛是一个选拔性的高考，不可能每一个学生上同样的学校，是吧？有很多问题呢，也还是在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传统的文化里头说老实话，就是学而有之士，没有说学而有之工，学而有之农。但是我们今天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仅是要有公务员吧，不仅仅是要有研究人员吧，还得要有工匠，还得要有像袁隆平院士那样下到田里去的。但是我们在教育观念上，在文化观念上，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有缺失的，有缺失的。但是高考呢也要改革，我们现在高考 不能取消，没法取消。这个但是呢要改革。所以现在的高考呢在内容上形式上也逐渐在改变。是吧，特别是在今年的高考新高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文的题目已经不是原来那样子了。语文的考试已经不是原来不是以死记硬背来作为考试的内容。我讲一个故事啊。15年我在杭州开会，钱江晚报的记者就问我，因为我当时是考试委员会的委员，我说不要纷纷计较，我说91分跟92 90分有什么两样，外语没有什么区别，我主张等级考试，有些专业需要六级的，有些专业需要四级的，以等级来录取。结果钱江晚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天的晚上就写了中国教育学会的名誉会长说的英语要退出高考。哎呀，到底晚上新华社就给我打电话说，你我没说这个要退出高考啊，这是说考试的方式要改变，改革的空间还是有的，大众包括我们的这个家长都要有这种平静的心态。说一下就是这个教育的问题啊，不是就教育能够说清楚的，需要有各种因素在制约着我们的改革，但是我要改革不能不改。朱镕基先生讲的新教育就是改革，所谓新并不等于是推翻了旧的，我们现在叫创新，创新并不等于是都是推翻了旧的呀，我们都是在旧的基础上继承原来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这个新就是创新的新，不是新旧的新。 提到教育改革，高考的改革是不能回避的话题，聂志宁对高考的改革有着自己的理解。 在我们中国啊，可以说世界文化做了一大贡献，在隋代隋文帝发明了科举制度，所以隋文帝在美国的一本书1978年出版了一本书，就影响人类文化文明进程的100位名人有隋文帝在里边，那么多皇帝有他，中国没有几个皇帝进去，为什么？因为世界性的公认中国的曾经有过的科举制度是那么公平地去选拔人才，这个在16、17、18世纪的时候被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发现，中国原来有这么一个公平的一个考试制度。刚才叶晓文先生说了，让很多贫寒子弟有机会走到社会的上层来管理社会，为国家做贡献，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因此呢，我印象很深的是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是认为是我们国家伟大的转折，改革开放一个重大事件，这个是不言而喻。因为整整有十多年就是停滞不高考，哎，选拔推荐相结合，那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关系，于是当时70年代就有反走后门这样的事情，反得了吗？因为你这个没有制度，所以决定设立高考制度，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科举制度怎么样消失的？1905年清王朝决定取消，因为新学进来了，发现科举制度完全僵化，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等等等等，已经不能够真正选拔好的人才，而且科举制度的考试的内容也不符合国家社会和当时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各个大学自己招生，后来我们有了统一的考试，又有了改革开放以后的高考。科举制度给我们的荣誉有过，给我们的教训更是深刻的。所以呢，我们的高考千万不要忘记科举制度曾经有过的这种缺陷，这个缺陷导致科举制度结束。那么现在大家决定要在高考上面要改革，再改革，再改革。因为我们都知道文科的考试，特别是语文的考试，现在强调的阅读，强调了这种答案的多义性，这些做法我觉得就是正确的。那么我还要说第三句话呢，不要只看重高考，自己的孩子考不上985 211也不错，211考不上一本也不错，一本不行三本也不错，最后三本都没上，好好的社会闯荡去，人都有潜能，每一朵乌云后面都有阳光，一定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成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几位嘉宾跟大家谈到了教育。教育呢，是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这本随笔集的主题之一。除了教育之外，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阅读。朱永新又是如何理解阅读的呢？他和教育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阅读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那我曾经说过，我说教育即使其他事情都不做，把阅读的事情做好了，教育基本上就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整个西方的教育科学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从教育科学走向学习科学。也就是说，教并不重要，学特别重要。因为学习的本质是什么？是构建一个合宜的大脑，是帮助每个人构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大脑。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构建？阅读是构建自己的大脑体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路径。所以说，其实上不上学并不重要，读不读书才重要。啊，很多大学者，这个大文豪，没上过几天学，但是他读过大量的书。学历只是在一个社会还没有办法很好的评价人才的时候，给一个人贴的标签。那所以我可以大胆的预测，总有一天学历是没有的，没有意义的。什么大学并不重要。所以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你读了什么，学了什么。未来是个课程为王的时代，就是你学习。这个学习不是一次性的学习。你贴一个标签，你是北大的，北大你是二十九岁读完北大了。但是人生真正的学习，它是一生的学习，是一生的修炼。任何人，包括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亲，你孩子什么考什么大学并不在意，关键在意第一，他幸福。至于幸福的人，他才能够享受人生，他才能够享受生活，他才能活得自在，他才能宁静，而他的寿命才能更长。第二，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读书，不断的成长。所以成长，我前面讲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姿态。所以这个书里面，我有很大的篇幅把我关于阅读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主张观点把它放在里面，也是想给大家能够充分的意识到，其实教育最核心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学习，是阅读。阅读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前两天翻译了一本书叫知识匮乏，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学者叫 Hirsch， 他写的。他就研究说美国社会为什么不公平，他就研究最根本的原因是儿童，尤其是年幼儿童，在他们早期得到的阅读资源不一样。你那些困难家庭、弱势人群的家庭，他们早期家里没书，父母亲也不读书，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去讨论交流，那亲子共读，那他说这是造成美国社会不公平的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原因。孩子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就是说起点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所以阅读是非常关键的。 阅读的重要性，我想通过朱永新的介绍大家呢能够有所理解，而且绝大多数的家长都能够清晰地意识到阅读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多么的重要。但是目前有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应该引起学校、家长和社会的极大的关注，那就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互联网加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阅读呈现出了碎片化的趋势。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珍是这样说的： 现在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啊，各种媒介上的这个阅读，还有跟对经典的这个阅读，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对，我们也不好说现在这个年轻人这样就不好，是吧？但是我是觉得是不足的，不够。你碎片化的阅读，它可能获取信息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这知识还是有体系的，还是有逻辑的。要培养这个辩证思维能力的话啊，你要是有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这个辩证思维的能力，还有这个完整的逻辑能力，你要如果不读这些经典，其实很难建构起来的。那现在也会发现，好多年轻人，你让他写一篇文章。你就先别说别文学作品了，你现在写一篇这个报告他都写不出来，这可能跟我们缺少这种深度的阅读是有关系的。那我觉得像这本书这里边呢，其实它的很多篇章都可以作为范文呢，大家来去读。 曾经的经典文本，比如说唐吉诃德，比如说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只听其名，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应该如何去看待经典文本呢？ 资深文化评论人韩浩月是这样认为的。 那谈到经典，大家都特别希望年轻人来读一些经典的名著。其实大家的这种期望里面是包含着年轻人从经典中获得什么。我觉得大家更希望他去获得知识，用于去理解自己的生活，解决自己的一些人生问题。但事实上读经典它最大的收获是触碰思想。那朱老师的这本书里边是表达了他对教育的一些深刻的理解。关于教育方面的思想，它肯定不是单单的一种观念，不是一个观点，它是包含了一种很澎湃的一个情感，很长远的一个展望，很实用的一种人生的一种体验。那我从里边得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收获，就是因为我是一直拒绝加入这个教育内卷的人。疫情之前吧，每年的暑假两个月，每年寒假一个月，我都是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去全国各地旅行自驾，从来不给他们报任何的补习班、培训班，包括这种线上的网课，我是拒绝加入这个的。那当然我跟别人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惊讶，你为什么敢于这么做。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这么做的话会被别人形容成一种勇敢。朱老师那里面得到了一种理论的支持，那这种理论其实就是朱老师的这个思想的集中的体现。他并不要求所有人都用一个模式去接受教育，并不要求每一个学生都通过一个渠道去成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家最本质的一个最基本面的一个体现，要告诉受众教育不是单一的，不是独木桥，它是有一万条道路通往大家都希望到达的那个胜利的一个远方。 韩浩月认为，现在年轻的朋友们之所以不爱读经典，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点不能忽视。 读经典现在年轻人不读，除了刚才我们成人社会鼓励孩子带着功利性的目的去读经典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困惑。他不像我们70后一样，我们70后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充满了困惑的。比如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我的困惑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读了大量的这种侠义小说，七侠五义啊，包括金庸的小说，我觉得这个就奠定了我的性格的底色，它成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那在我17、18岁进入这个青少年衔接期间的时候，我突然对人生的这种虚无产生了很严重的困惑，它影响到我的心理发育。那这个时候我就接触到了一些哲学书，我深刻的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哲学书，叔本华谈人生，它是一本出现非常及时的一本书，它解决了我在青少年初期的绝大多数关于人生、关于活着、关于生命的一些困惑。出现一本很及时的书很重要，它让你感受到了思想的火花，被这种思想的光芒照耀着，它会促使你在以后的这个岁月当中不停地去寻找经典，不停地去从经典中去获得共鸣。那这其实就是这个阅读给你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快乐。现在年轻人不爱读经典，是因为他从里面得不到快乐，得不到收获，他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逼迫着他们读，而且他们从里面得不到有利于自己人生过一个健康人生的这些营养。我记得80年代中国青年曾经刊发过一篇文章，署名潘晓，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它就代表了那个年代年轻人的这个困惑。我觉得现在让年轻人读经典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要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困惑，让他们有表达困惑的平台和渠道，要给他们提供大胆展示自己内心的这么一个机会。现在年轻人是没有机会展示内心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更多是情绪的发泄，他们也找不到进行深刻思想交流的这种同龄人，他们被娱乐裹挟成为非理性追星的粉丝。关键就在于当他们表达困惑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给他回馈了什么，很可能他们得到的是嘲笑。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表达出他的思想，他可能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无形的打压。那我觉得想让年轻人读经典，就要首先鼓励他们说出内心的困惑、痛苦、不满。那只有这些表达出来之后，他们才会去主动的从学者的身上、从知识分子的身上、从经典的那个书中去寻找答案。那我觉得这种答案有可能在一本书当中，就像我读叔本华谈人生一样，我觉得那一本书解决了绝大部分问题。那在你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仅仅的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那你就要有从无数本书当中去寻找你需要的那个答案。但是你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告诫，就不要去寻找标准答案。很多时候年轻人要去寻找标准答案，像考试一样，找着找着会发现没有标准答案，他就陷入一个很迷茫很无助的这一个状态，从而放弃了阅读。就告诉他，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标准答案在1000本一万本书当中。那当你读完了一万本书，你可能觉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你已经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我觉得这是年轻人读经典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心路的历程。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都非常的焦虑，焦虑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更好的和孩子相处，不知道如何更好的和孩子交流。即便自己快把心都掏出来了，但是孩子还是不理解。更进一步来说，就是怎样去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怎样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朱永新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总体上来说，父母的确是为了孩子好，天下没有和孩子过不去的父母，从道理上来说。但是呢，很多父母亲他往往他是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没有实现的理想，让孩子来帮他圆这个梦，他很少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因此他就很容易代替孩子去做决定，代替孩子去思考，代替孩子去选择。那么这样一来，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他可能就有距离，可能就有鸿沟。所以我觉得我们过去我们经常讲，作为父母亲要蹲下身，蹲下来和孩子对话。那其实蹲不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孩子之间要有充分的沟通，充分的交流，你要听听孩子的声音，你要理解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进行思考。那么这样呢，才能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在教育的过程中，关系是第一位的，好关系才有好教育。所以很多父母亲为什么教育失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建立起关系。所以做教育的，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还是这个学校教育，建立关系是第一位的。而建立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只有平等才可能真正的建立友好的关系，不平等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关系。有这样的意识，只要父母亲能够相信孩子，给他力量，和他一起成长。很多父母亲要孩子成长，他自己不成长，那是成长不了的。因为最好的姿态就是和孩子一起成长，永远和孩子一起往前走。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没有哭泣，不会惧怕，因为有爱住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各位朋友们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死不嫉妒，弟弟有啥我有啥。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感谢，不计任何代价。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爱就是珍惜时光和年华。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没有孤寂